这是白依安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，《唐诗三百首》第34首，刘宗元曾指超诗院读禅经，机警舒寒齿，清心浮沉浮。闲时贝叶疏，不出东斋读。真源寥舞曲，忘机事所足。前言机可明，善性何由熟？道人停于静，胎色连身足。日处雾露余，青松如高木。淡然离言说，勿曰心自足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